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19集，唐默和洛风城齐齐转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淡定地说， 我二婶的娘家在南京，她或许是去外婆家度假了，所以人在南京。 洛风城说， 南京离上海很近，这几天有很多外地的人来上海找幸存的朋友亲戚，我让阿塔克的人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是从南京过来的，或许能知道南京是几区。 傅文铎轻轻点头。说完分区的事情后，唐默将自己这次在公塔游戏里碰到的情况说了出来。他首先肯定了陈珊珊之前的猜测， 同一个公塔游戏里真的有攻略不同层数的玩家。 既然已经说出了这一点，唐默也不再藏着掖着， 我攻略的是黑塔二层，和我同队的另外两个玩家攻略的都是黑塔一层，不同的层数代表了不同的任务难度，我们三个人的主线任务也不同。 洛风城似乎早就猜到唐默攻略的是黑塔二层，他没表现出一点惊讶，说 这点要注意，主线任务相同也不可以完全信任陌生的队友，主线任务不同就更不可以信任队友，要提高警戒。 嗯？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唐默收回视线，声音平静， 确实不可以相信队友，我这一次就遇上了一个很奇怪的队友。 顿了顿，唐默想到， 他的身手非常好，他的异能并不是很强大，但是身手太好，我差点被他暗算。傅文铎，你知道他吗？他叫白若瑶，那么好的身手，他难道也是特种部队的人？ 傅文铎早就通过火鸡蛋听过了白若瑶的名字，他并不认识这个人。唐默这次说出白若瑶的名字，也不是为了向傅文铎求证，而是想看看洛风城认不认识这个人。果不其然，傅文铎还没回答，洛风城思索了片刻，说： 白若瑶是个女人吗？ 这是个女人的名字。唐默摇头， 是个男人，长得有点娃娃脸，很高，很年轻。 洛风城看向傅文铎， 傅少校，你有听过军队里有这号人物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唐默早已猜到这个答案。三个人又说了一会儿，杰克斯和利兹几人回来了。洛风城刚刚从唐默那儿得到一些消息，于是他召集阿塔克组织的成员开了一个短小的会议。唐默和傅文铎不是组织成员，唐默将衣服穿好后，从医务室拿了一瓶碘酒离开。唐默和傅文铎两人转了个弯，进入安全通道，走上楼梯。哒哒的脚步声在宽敞寂静的楼梯间里回荡。唐默听着周围的动静，确定附近没有人后，他低声地说， 火鸡蛋的存档原理，我推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在我们存档后，时间并没有前进，真正前进的是我们的意识。那颗火鸡蛋将未来一个小时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模拟了一遍，将记忆灌输到我们的脑海里。但这并不能解释，如果我们不读到，为什么时间还在继续前进？ 傅文铎说， 我记得，如果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游戏里，只要一个人使用火鸡蛋，另外一个人的火鸡蛋也会失效，无法再使用。 唐默不大明白，傅文铎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他转过身，看着这个男人。 是，除此以外，只要一个人读档，另外一个人也会强制性的被读档，回到存档点。 声音停住，唐默明白了傅文铎想说什么。唐默笑着说， 我们两个人要是玩同一个游戏，确实很吃亏。 不仅难度提升，火鸡蛋还只能使用一次。然而从离开公塔游戏后，唐默就一直有个想法压在心里没说。他本来想找到洛风城，把自己在游戏里遇到的情报告诉对方后 就去找傅恩铎，结果后来遇上一系列事，始终没能说出口。唐默一边往楼上走楼梯，一边在心里整理语言。就在他准备好打算开口时，一道低沉的男声在他的身后响起。 唐默，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快？ 唐默愣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什么快？ 走着走着，两人已经走到了一楼。唐默正站在一楼楼梯间的拐角，一扇硕大的落地窗矗立在他的身旁。清晨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唐默的身上，将他的头发染得金黄。唐默转头看着傅文铎，不明白他刚才是什么意思。傅文铎望着青年快要融化在金色阳光里的模样，他解释道， 你今天好像做什么事都有点快。比如给我上药换纱布的时候，动作非常快，有点急促，还有你说话的语速比往常快了 0.5 秒。最后就是， 傅文铎低头看向两人之间隔着的三级台阶， 我走路和正常人比起来不算慢，但你走得太快了。唐默，你今天有点快。 刚刚想起来自己曾经使用过某个异能，目前还处于异能副作用期间的唐默无言以对。你才快，你全家都快。异能，一个很快的男人，使用者的最高移动速度可以达到音速。一旦使用异能，在未来的24小时内将获得负面效果。一个很快的男人变得非常快，在某方面也会变得很快。唐默感觉自己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突然有点蛋疼，糟心极了。偏偏这个时候傅文铎还添了把柴。 发生什么事了？你这么急，做事这么快。 唐默蛋疼的说不出话，虽然他现在没那方面的欲望，也无法印证自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变得很快，但就刚才傅文铎说的那些事，他确实是变快了。如此推理，未来的24小时他那个地方也会很快。唐默不说话，傅文铎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这眼神让唐默更郁闷了。再这么看下去，说不定以傅文铎的智商还真能让他猜出点什么。唐默直接说， 你的错觉可能是我刚离开工厂游戏，在游戏里精神高度紧绷，随时提防未知的危险，这种习惯也带到了现实里，过几天就好了。 准确来说是过了24小时就好了。眼见傅文铎还想再说，唐默立刻扯开话题。 两周前黑塔更新了 2.0 版本，允许多名玩家组队进入游戏。 傅文铎刚要开口的话又咽回了嗓子里，他闭上嘴抬头看向唐默。傅文铎说， 所以。 唐默定定地看着傅文铎，傅文铎也笑着看他。两人一个站在阳光下，一个恰巧还站在楼梯间的阴影里，就如同两个人现在的身份，一个是正式玩家，一个是偷渡客。无论杀人的原因是什么，傅文铎终究是偷渡客，而且还是一个被全华夏玩家记恨的偷渡客。就这样对视了许久，唐默先开口说， 昨天那场工塔游戏就是遇上你弟弟的那场，我第一次发现好的队友很重要，所以傅文铎，下一次工塔游戏组队吗？ 唐默说得十分淡定，但这是他一直在想的问题。从游戏刚上线，唐默就想找一个合适的队友，至少一个。曾经他的队友名单里有陈珊珊的名字，可惜陈珊珊还小，不够成熟。他现在当了洛风城的学生，是阿塔克的成员，不出意外短时间内他不可能和唐默组队。好的队友能够让游戏变得更简单，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陈珊珊是一个合格的团队大脑， 他逆天的异能能够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为团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但和傅文铎相比，他的存在就不再那么重要。一个好的队友的评判标准包括智力、武力、人品等各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些个人品质，而是团队成员间的默契。无论是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还是铁鞋匠游戏，唐默和傅文铎的默契度两人都心知肚明，横亘在他们中间唯一的阻碍就是， 唐默，和我一起，你不怕？ 傅文铎嘴角勾起，站在黑暗里，目光镇定地看着唐默。唐默笑了一声，反问， 和我在一起，你就不怕？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黑塔二层的玩家，还是偷渡客，被黑塔怪物惦记在心里，时时刻刻想吃了提升实力。傅文铎问，和我组队，你怕不怕？唐默回答的是，作为全世界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攻塔游戏，似乎也被黑塔记挂了很久的玩家，和我组队，你又怕不怕？他们两个人一旦组队，队伍实力当然会大幅度提升，但同时游戏难度也会提升。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游戏难度提升的更多，还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提升的更多。但经历了神经病白若瑶的偷袭事件后，唐默更在意的是拥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好队友。傅文铎实力强悍，聪明智慧，还和唐默默契度极高，他的偷渡客身份也是因为要执行国家任务才不得已杀了人。唐默暂时不怀疑他的人品，如果傅文铎在，白若瑶绝对不可能偷袭成功，甚至可能被反过来被打得爹妈都不认识。越想，唐默越觉得傅文铎很可能是自己遇到过最合适当队友的人了。 傅文铎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你和我组队，提升的游戏难度应该比你原来的还要大。 这点唐默并不否认。傅文铎是偷渡客，还是全世界第一个通关黑塔一二层的玩家，黑塔对傅文铎的实力判定应该在唐默之上，增加的游戏难度也比唐默要多。但他却说， 假设游戏难度真的太大，和你组队吃亏的话。 唐默微笑着说， 傅先生，我可以先走一步，让你垫后。 傅文铎微愣，但很快他便明白了唐默的意思。唐默承认了，他拥有一枚国王的金币。要是他们两个人组队后，游戏实在太难，真的无法通关，唐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国王的金币，卖了傅文铎这个队友。唐默说的坦诚，没隐藏自己的心思。傅文铎看了他一会儿，抬脚走上楼梯，一共三级台阶，他很快就走了上去，站到唐默的面前。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异能。 唐默一愣。 什么？ 傅文铎笑道， 在你溜走前，面对实力强大的 BOSS， 放心，我肯定死在你后面。 不就是假设一下卖队友的未来，怎么这都谈上生死战局了？唐默表面上似乎很无语，他摆摆手，转身走向商场。傅文铎也没再多表示，跟上唐默的步伐。但事实上，唐默已经在心底开始推敲傅文铎刚才那句话的意思。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